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今天是周四，大家周四上午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这里是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大家知道了，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和珊珊早上的直播，记得点击关注活力982。 是的，万水千山总是请点个关注行不行？哎，请大家点点关注了。 套路。那我们每一次节目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名到底是谁。 你没有办法查看了已经，因为你现在进场很晚，肯定已经有人进场了。 我们不是查看的是留言吗？只要谁第一个留言， 但是你进去之前留的言你已经看不到了，你现在还没有在直播间里啊。 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看一下，因为大屏幕上还没有显示嘛。 对的。 比较慌乱。 是的，待会儿呢，我跟水水能看到留言的时候，请大家告诉我们，今天第一个到达直播间留言的朋友是哪一位？咱俩先猜测一下，好不好？ 大家不可能，大家不要欺骗我们啊！我和珊珊很纯洁的，而且读书少。 很纯洁的这件事情，我倒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接。 希望大家回答一下，今天第一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给我们的留言的人到底是谁呢？其实我有点希望是天哥，因为我觉得 他已经就是丢掉第一名的位置丢掉了很久了 是吗？ 就之前好像一直是班上一直考第一名的一个学生。 天哥回答了，天哥说是我。 是吗？ 你确定是你吗？天哥恭喜恭喜 恭喜，天哥重回第一宝座。恭喜你。那今天我们其实实际上迎来的是一个周四， 是的， 周四我今天心情很好。 为什么？ 因为周四离周五就只有一天，周五离周末就只有一天，加起来我们离周末就只有两天了，同志们。 只要过去今天，然后再熬过明天，就变成周末了，是吗？ 没错，你呢？ 我还好，我今天很累。 听说你昨天去健身了。 是的。所以我现在浑身酸痛，不太能轻易的动，我又不能站起来，现在站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把自己逼死的感觉。 那要不然你要不要在直播间玩一下昨天拍球球和滚球球的？ 不用了谢谢。傻乎乎的还可还行。 OK，我们接着进入的是今天的第一个时段，那就是好奇头条号。在这个时段我们一直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和见闻。 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高考结束之后，大家的录取肯定是已经完成了。 嗯， 那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月和下个月应该会收到很多学校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嗯， 那珊珊还记得自己当初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候的心情吗？ 不记得。 完全不记得是吗？ 因为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得很早啦。嗯， 就是高考完了以后，就是有一 、啊、 你妈妈就写了一封录取通知书放在你的床头。 是的，恭喜你考上大学。其实还是3岁抓周的时候抓到了一个录取通知书。没有啦，是因为我本来就高考完不太久就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学校了嘛。 嗯， 就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仪式感 啊。 嗯， 你为什么要把OK， 其实录取通知书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份离开家的文件，对不对？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你就必须要离开家，然后或者是你在本地读大学啊，无所谓。 嗯， 但是我最近看到是陕西师范大学是开始发了很有情怀的一个录取通知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他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呢，是有10余名退休的老教师再次回到自己的母校，也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然后大家一起用毛笔去为大一的新生书写每一份录取通知书。 哇， 他是等于是说有一个打印的模板，但是每一份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名字都是这些老先生，也就是陕师大的校友， 嗯， 用毛笔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嗯， 一共有20多个校友，一共在一天当中写了1000份这样的录取通知书。 好棒哦！现在大家如果在活力982的花椒直播间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些正在奋笔疾书写录取通知书的老先生了。 嗯， 这是他们写出来的通知书，是不是？ 对，然后就其中的一个人说，他说陕西师大算是陕西比较有文艺情怀的学校了吧。 嗯， 那这种形式也是在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没有想到自己今年是第一个被写的，挺幸运的，我想把这份录取通知书要珍藏起来。这是第一个收到这样的录取通知书的一个学生。 比谁家的快递速度更快是吗？就是要不然怎么知道他是第一个收到的呢？ 嗯，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你要收到录取通知书， 嗯， 你才知道说自己被哪一个大学录取了，对不对？ 嗯，是的。 但是现在其实都是网上查询，就其实最紧张的是你等网页跳出的那个瞬间。 最紧张的应该是报成绩的瞬间吧。 对，报成绩的那个瞬间。 您的高考分数是语文127分，你就觉得100后面能不能说快一点啊？ 您的数学成绩是2， 2就结束了是吗？会不会太二了一点？ 17分， 高考哎。 您的英语成绩是76分， 你是不是还停留在小学阶段？百分制是吗？ 您的理综成绩是6.18分。 你让我想起来我上中学的时候的同学，他上学特别早，然后他应该是那种4、5岁就上小学的朋友，然后可是他刚上学的时候不知道上学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考试是什么意思，他人生第一次考试他考了5分，百分制哦。是因为他考着考着是他刚坐下，然后就开做了2道题就走出了教室。因为他不知道考试是什么意思。老师也没有拦他。 但你不觉得你上小学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没有哎。 我有哎。因为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好像传说中男孩会比女孩更懵一些，对不对？ 好像是。 上 小学的时候学习好的女孩比较多。 嗯，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我妈妈说很多小孩的家长会帮他们检查作业。 嗯， 然后呢我是一定不会帮你检查作业的。那在我的世界里有2个东西我比较能看得懂，一个是勾，一个是叉。反正你给我拿勾回来就对了，拿叉回来3次就被打。 然后我第一天上学回家就是做完作业以后第二天交上去然后发下来就是一个大叉，嗯，就没有一个狗一个大叉，我也忘记我到底是怎么做的了，嗯，然后妈妈就给我对我提出了一个警告，我就觉得很害怕，嗯，然后第二天交上去回来有几个大叉，嗯，然后还搭配一些小勾吧，然后第三天还是有很多 叉。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老师在批改卷子的时候习惯把叉打得这么大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情绪，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吧。 嗯，错了，这道题跟你讲多少遍了，到底会不会？是这样， 不要在这儿吓观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好意思，珊珊由于小的时候被插， 是不是？ 因为被插就是造成了太大的心理阴影。 瞎胡说，我小学时候成绩很好，好不好？ 你应该是 我的人生哪有过就是经常卷子上被打叉的经历啊？ 嗯，很好是吗？成绩，嗯，真的很好。 对啊，嗯， 这我确实无力反驳了。好，我不想聊这话题了。嗯，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录取通知书。其实为什么就是要这样的去聚集一帮老先生来写这样的录取通知书呢？很多网友其实也都是在讲到了现在手写和印刷的一些区别 啊。稍等，我知道了。我看到了最开始的聊天记录，天哥第一句留言说的是，今儿这片鱼塘被我包了。嗯，小天使立刻跟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举了个手。嗯啊，君君问了咱们说，咱们俩昨天早上为什么没有博士休班吗？嗯，对，我们是跟王爽还有孔文啊还有其他的代班主持人，然后这是一个主持人团队啦，大家是在轮班的这样一种制度。 没错，嗯，而且昨天我在马桶沉思的时候，其实我有打开他们的节目看。 我有打开。嗯，我想问一下马桶这个词到底合不合理啊，合不合适啊？ 合适， 是可以的，是吗？嗯，因为我跟水水是有马桶沉思习惯的人，嗯，就是起来之后，嗯，坐在马桶上的五分钟可以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的小事情，然后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这样。 对， 我昨天不是马桶沉思的时候打开他们的节目的，因为我昨天早上也是很早出的门，嗯，刚刚好是7:30左右上的路啊，然后就是刚好听了王爽他们的节目。 嗯，他们昨天我听到的时候正好在聊冲浪的问题。嗯， 对，我听到他们也聊高铁订外卖的事情了，还有什么来着？ 我们俩这样会不会 还有口吻？ 我们俩这样会不会太不负责任了？就今天的节目把昨天的内容再复述一遍。 没有，还有口吻聊他。口吻说当时博尔特刷新世界纪录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家里看得热血沸腾，然后跪在电视机前哭泣。你有听到那一段吗？ 怎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就嘲笑团队的另外的成员？嗯， 今天8:30到9:30的这个期间呢，也是孔文来直播间跟我一起跟大家聊天。嗯，我要嘲笑一下他，我要当面再聊一次。 所以大家要珍惜我。 嗯，珍惜，水水只有这一个小时，嗯，好好珍惜，好不好？ 对，嗯。那如果是说有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 等会儿怎么聊会有录取通知书？你今天早上那个，你昨天早上马桶沉思的时候听了他们的节目，然后呢，你的感想是啥？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啊，就很优秀。嗯，虽然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爽爽那个运动的爱好，嗯，有一点就是太过。你知道爽爽是很喜欢游泳，而且他好像是游泳运动员哎，好像。 哦，是吗？ 我是猜测的，可以求证一下，因为他好像很喜欢游泳。 然后呢，你怎么在节目里面听出他们是游泳运动员的？ 因为他们在放冲浪的那个，他就分享了很多他的大神朋友。嗯，然后听到有一段的时候，我都惊了。爽爽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会喜欢自由攀岩，然后就经常会跑到海边的那种悬崖上面去攀岩嘛。嗯，然后就说他其实攀岩会很熟练，嗯，但是唯一不会的是往下跳。 那怎么办呢？还得带直升机是吗？ 就每一次，就他说他第一次跳下去的时候，就简直就是整个人就打在水面上，有很大的水花嘛。然后想起来我就觉得天哪，还是爽爽的朋友比较牛。 哎，马威你认识吗？ 认识。 哦，果然。嗯， 对， 因为他说的是昨天水水坐马桶，难道不是因为喝多了吧？哎，我们俩经常有朋友到直播间里揭穿咱们俩昨天喝多了的事情。 我昨天没有喝酒，我昨天去健身了。 哦，是吗？ 嗯， 所以我以为马威是昨天跟你喝酒的朋友呢。 不是， 小苹果说马桶沉思是什么？又哼哼啤酒气球。嗯，我就告诉你，因为小苹果和小天使你们俩是兄弟俩吗？ 小天使牌小苹果。 是的，嗯，马桶沉思是就是我跟水水一个小小的 自己的习惯了、就莫名的发现对方也有这种习惯。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有这种习惯、 马威其实就是我跟你提到的那个，就是大学以后毕业就在前几年很火，就开了一家叫 Powerful 的商店 啊，我知道， 然后就是这个的创始人、 跟马佳佳是合伙人， 对对对， 明白了、 OK、也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得点关注好不好， 点关注好不好，送点 Powerful 的礼物Powerful 害不害怕、 okay。 马总陈思还没有解释完，其实就是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总要在那个洗手间待一会儿嘛、大多数人坐在马桶上是会多待一会儿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刷刷手机呀、然后或者是想想事情啊。我跟水水就是经常在马桶上想事情的人。 对， 今天早上我打电话叫他起床的时候7点钟打了第一遍没有人接，无人应答，我心里想你要是没起咱俩就绝交然后7点02分的时候打第二他接了，他说我在马桶沉思，我就原谅他了。 对，那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有马桶沉思习惯的朋友们打个一好不好，冒个泡、 是的，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多少和我们有一样习惯的朋友们。 我还听过另外一个跟马桶沉思一样的词，就是浴室沉思。 我每天晚上浴室沉思， 每天早上马桶沉思。什么，你真的好爱思考啊。 我非常喜欢沉思， 思考者水水好吗。 我跟你说， 以后在直播间就用这个表情 我跟你说，沉思的重点不在思，在沉。就它其实是 人很沉是吗， 就沉下去的很放松的状态。 你知道吗，像比如说浴室沉思和马桶沉思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在浴室很难沉思，因为浴室就是哗啦啦啦它在流水，哗啦啦啦你要洗头啊，就是你有好多事情要忙，你的肢体一开始动起来好像那个心就很难安静下来。对 我 来说，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浴室沉思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伴随着一种物理状态的把自己清洁得很干净，你就是把那些就是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些脏东西 那些东西是你产生的我再提醒你一次 但是它最终并不属于我，它回归自然， 你回归下水道了是吗。 所以就是当你把身上的这些东西就是 全部都很难，你不要现在开始搓 清除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灵一起在进化 我不敢相信云水现在开始在直播间搓澡了。 我没有搓澡我只是感觉到身体的一种进化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你在浴室沉思的时候你是边洗呢，我爱洗澡皮肤好好，边擦擦边洗洗开始沉思呢，还是说你要放松的时候比如说你冲洗的时候闭上眼睛然后感受水龙头的水从你的头顶开始滑过你的身体，那个时候安静的沉思呢？ 你慢了。就沉思的开始是从你 一踏进浴室是吗， 就是你把拖鞋一脱，当你的脚板接触到地面，你还没有打开那个淋浴的那个开关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进入了某种沉思的状态。 哎，不吹牛会怎样啊 牛就不会飞啊 所以你是认真的一开始就会马桶浴室沉思吗？ 我真的真的。 你们家的浴室和马桶是挨在一起的吗？ 是挨在一起的。 所以那是一个沉思的角落对不对？ 对，那是个沉思的角落，然后我有意识的把那个角落的东西都变成了白色。就是我浴室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就是感觉进入到了一片纯净的天地。厉不厉害 你有试过冥想或者是打坐吗？ 我试过呀。我不是跟你聊过这个话题吗失败 是怎么失败的呢？ 睡着了 你不是这个时候难道你不应该说当我一脱下我的拖鞋穿上睡衣躺到床上或者是坐在床上的时候，我的身体就进入了一种特别特别安静的状态，我要把我脑海当中那些原本不属于我的东西让它回归自然呢。 我觉得比起就是在浴室里面的一个感觉，可能你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你会多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困。 所以要站着才能沉思 我不知道，但是沉思真的是大家希望大家去适应的或者是去调整的一种状态。 安静下来好像还蛮好的。你知道就是昨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舔狗前天来到咱们直播间那个嘉宾叫做田埂，他跟我讲了他最近在打坐的一次经历。他好像是打坐特别有天赋，他说我们同学有打坐的嘛，他就听别人的推荐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和放松的方式，他就开始自己打坐。 打坐不是宗教的那种打坐、 不是， 就是沉思的这种打坐， 就是沉思， 其实就是沉思了， 就是沉思。但是你的身体还是要维持一个坐姿，一个比较好的坐姿。他的手也是这样举着的。 好 没有了。他说他第一次打坐的时候就尝试到了那种很好的一种境界，就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睡没睡着，然后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什么都没有的断片状态， 然后再突然之间他就打了个机灵醒来了。 那就是睡着了呀。 他说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睡着了，可是别人说你打坐的时候如果你睡着了你的手就会呈现放松状态。 嗯， 他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保持很好的这个状态的。 嗯、 哦、所以他应该是没有睡着，他只是完全放空，完全放空进入一个比较可能灵魂出窍的状态，在他看来。 哇，好羡慕啊这样的状态。 对呀，竟然不会睡着。 厉害厉害，下次可以和田总多交流一下关于打坐和沉思的这个话题， 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因为我最近也是蛮想去试一试的，我八月份的时候安排了一次去秦皇岛阿那亚的这个行程。 嗯， 然后当时我就想着早上起来我一定要在海边打坐试一下，到时候会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打坐的成果，好不好？ 没问题，谢谢我们很多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 嗯， 然后也谢谢大家分享了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哎，我看到陌上花发说了，说我心若是安好，不必拘泥状态。他的意思，如果你的心思是沉静的话，倒也不必拘泥是不是要去打坐还是怎么样。 嗯，嗯，但是 你觉得需要形式吗？ 我觉得形式感是比较重要的。 哦、 嗯，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形式感，是因为，嗯，你的心其实，在这样的形式感里面会更容易安好。 哦、 嗯。 好吧，谢谢马威送了很多很多小礼物，已经联机了，恭喜你升级为五级。还有那个100豆人气分享红包，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指就是有个朋友发了个红包，大家可以领，然后会有豆豆给你，但是你要分享才能领，是这意思吗？ 嗯 啊、 嗯。然后陌上花发又说了，说见悟和顿悟已经挣了几百年了， 嗯， 就是说活得越通透，就是感觉自己活得越久，是吗？ 见悟和顿悟的意思应该就是有的人是属于一瞬间开窍了的意思吧、有的人是慢慢慢慢才开窍的， 所以这争字是打错了对吧， 应该是争了几百年的意思、 争辩、 就是、有的人、有一派是觉得人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开悟的、有的人是觉得人就是一瞬间突然间什么都明白了的，这个意思吧，就是两派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应该是吧。 你是觉得见悟还是顿悟哪个比较合理呢？ 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很期待顿悟的人。 嗯， 因为我身边常常有那种就是他瞬间顿悟的朋友。 我不能再玩了，我不能再喝酒了。是吗？我跟你说关于喝酒这件事情，我经常顿悟。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总有一种气势如虹的感觉，我要刺你一死。然后等第二天早上胃里翻江倒海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就顿悟了，我不能再这样了，我为我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再到夕阳西下夜色降临的时候，那种气势如虹又回来了。我还可以，我要刺你一次。 我觉得你这个顿悟是比较低层次， 药效太短了。 就是是一种酒精的那个副作用催化的顿悟。 嗯， 我讲到的顿悟是那种真正的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在玩在喝酒的时候，然后突然会有一个人跑过来告诉你说，你知不知道我终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他发现什么道理了呢？ 然后他讲的最后的那个理论一般都是告诉你说人生要开心啊，或者是人生要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有了一种顿悟。然后我瞬间就觉得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需要这样的顿悟的。 我发现就是人的重点就在于，比如说你刚开始聊我如何能够长生不老，我活着是什么，最后就会规则到你要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然后聊这种哲学性问题，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最后就会归结到 你要 开心呐、 对啊对啊。但是你知道我确实是相信有这样的顿悟的， 我是相信的， 真的是有这样的顿悟。 在我看来，你看比如说陌上花发他说其实打坐就是见悟的一个过程。 嗯， 悟这种事情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吧，就比如说你是通过一个见悟的过程，然后量变引起质变，在发生一个有催化剂效应的事件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瞬间开悟，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院坝里面有一个哥哥，然后呢他就是一直都很调皮捣蛋的那种。 嗯，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他的成绩也特别不好一直以来、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到了高二的时候，然后突然开悟，就是顿悟，然后 成绩突然变好了，是吗？ 就是首先完全不调皮捣蛋了，变得很懂事、然后成绩就一路往上飙，然后最后读到了南京大学的物理系。 哇，好棒！ 然后我们每次看到这个哥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人生真的很精彩。 他 他为什么是顿悟的呢？ 好精彩，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妈妈就说，突然有一天他就觉得他要开始好好学习了，然后他也没有跟他妈妈说他要开始好好学习，他妈妈就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什么 开玩笑的， 不有什么就是精神上的问题的感觉，但后来发现确实是开悟了。 嗯，像你知道，就是其实我也经历过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是属于那种从小就很爱学习的人，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属于很爱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天生那种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探索欲吧，爱之求真的人。然后，但是我身边的确有那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同班同学，他是进高中的时候，应该是中考对不对？考了第一名，全校第一名，然后三年他都没有好好学习，然后就玩儿，就谈恋爱。当时他妈妈跟我讲说，这孩子回到家，你知道他干出什么事儿来吗？就是说自己上厕所，然后半个小时不出来，在里面打游戏，就这样。然后但是在高三不知道哪一天开始，他就突然变了，说要好好学习。然后他最后离开学校的时候，高考也是考了第一名。他高中三年只考过两次第一，就是入校和出校。 哇， 你就觉得这样的很想打他，对不对？禽兽不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没法交朋友，真的。 这样的人真的是很讨厌，哎，真的是很讨厌。我觉得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侮辱其他人的智商。 嗯， 真的，真的，真的，他一定有其他的不足了。 什么？ 他的人生也不会那么完美。 特别生气，他一定有其他的不足，是不是？ 对，有过人之处的人一定有过人的不足。 马威，你已经刷了好多小礼物了，你现在是五级对不对？我想问一下你今天能刷到几级呢？你觉得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好不好？ 那我们来猜一猜马威今天能刷到几级好不好？猜对的我们就让马威送你一个礼物。 是不是对马威太狠 了？好，谢谢马威了。马威说珊珊一看就是学霸。 我没有吧，我觉得我身上没有学霸气质。 你有学霸气质，很重。 真的吗？为什么？我经常逼大家学习，是吗？ 你很较真儿， 哦，对。 然后你又经常逼大家学习，然后你又会就发明各种各样的小测验去考大家有没有领略你说的话，然后有的时候还要背诵。每一次云浩在这，我都觉得他很委屈，就是云浩，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听珊珊的话？他叫你背你就背啊，偏偏不背怎么样？ 哎，上次我不是叫云浩背，我叫云浩学各种动物叫，然后他跟我学了鸡叫、猪叫、狗叫。但是他学得很好，在这里对于浩同学提出表扬。 OK， 珊珊老师提出表扬了。 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是从一个录取通知书，然后聊到了后来的种种没有刹住车。 我跟你讲，我觉得咱俩好棒啊！我们俩就是从录取通知书开聊，而且录取通知书其实什么也没有聊。你本来说完，他没有说完就被我打断了，我们就开始聊打坐。 没有，其实如果你回看的话，中途大概我有三次想要回到录取通知书的话题，然后你都是这样的，你说 等 一下先别回去，我们这个还没有聊完。 是的，那这样好不好？咱们先送一首歌曲，然后马上回到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话题。 好，那北京时间也马上来到了8点整，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一会儿回来。 反正我们节目吧也不倒是真的没有什么新歌啦，送大家一首《少年梦想家》。 好。 在书里待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的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是的，在花椒直播记得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关注哦。再一次表扬马威同学，谢谢。然后也请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多多分享吧，好不好？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跟我和水水说，随时提出你们的要求。然后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话，其实在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听说在北京时间经常会有人跟咱们互动和点亮，哎，我觉得咱们俩要下载一个哦。 嗯，好，没问题。 好吧，接下来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下一时段，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今天这个音乐好欢快啊，翻滚朋友圈。 啦啦啦啦， 我们就不要再回到录取通知书那个了吧，因为那个其实讲的也差不多了。 嗯，是吗？ 嗯，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一条信息我很喜欢，那就是深夜食堂电影版。 哇哦， 深夜食堂二的电影版。 哇哦， 七月份 日本的吗？ 对，好像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定档了，然后马上要上映了。 真的在哪里上映？中国可以看到吗？ 应该是可以看到吧。嗯， 还蛮想看的。 就是深夜食堂二的电影版马上要上映了，那在这样一个晚上或者是深夜或者是凌晨的一个食堂当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也是会非常的期待。 嗯，你为什么会又关注深夜食堂这件事情呢？也是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深夜食堂出了电视剧版，对不对？ 就是中国内地版的深夜食堂是引起了大家一阵的那个围攻嘛。 是的，是的， 算是围攻了。然后呢，日本的这个电影出来了以后，大家又开始有一种比较怀旧或者是比较想要看一看原版的那种情怀。 嗯， 然后也期待在电影当中这些在电视剧当中出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所以你会期待吗？ 我会超级期待。 嗯，我今天给大家在早间呢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图，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的。 就是深夜食堂二这样的一张，就是充满了深夜食堂的它的 蔡瑶的一张图片。 嗯，啊，这还是原来的那个深夜食堂的老板是吗？ 对， 电影还是他演。 对，还是他演。 哦， 然后另外一张图片给大家带来的是深夜食堂当中的各色菜肴， 好好吃啊！那个章鱼小丸子，就是不是那个小丸子，就是那个章鱼，可以切成。把脚立起来的那个章鱼，四脚章鱼， 就是扎花的那个 扎花的章鱼，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厚蛋烧， 对， 哎，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五成熟的那个鱼子，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大家还是在深夜食堂里面印象很深刻的一些美食都可以看到啦， 对，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深夜食堂二。另外呢，在北京开通了两条观光的大巴的都市大巴线，就大家可以乘坐这样的观光车进行北京市区的一些著名景点的一些游览。那这样的大巴它的路线设计会经过长安街、CBD、三里屯、簋街、什刹海、北京农展馆、央视电视塔、中央电视塔，然后西长安街和平安大街。那大家在这些地方都可以上车。那长什么样呢？就长得是这样的绿色的样子。大家可以登上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在白天或者是晚上来观看北京的夜景。 哎，其实这个绿色的观光车，我觉得好像在故宫附近的路线上我曾经见过。哎， 是吗？ 是的。 他每天就设两个班次，只有两个班次了，没有白天的。首先是8点钟和8点半各一班，然后计划是间隔30分钟。票价在30元。这是东线，然后西线是发车时间是7点半，然后全程是有3小时30分钟的一个游览。所以其实是一个还挺浪漫的选择了。 是的， 就是 蛮适合。比如说第一次来北京，如果是刚来北京想多看一下北京的比较标志性的景点的话，可以坐这个游览线逛一圈，或者你的朋友来北京你可以带他一起，或者是偶尔就是想放个空发个呆，找一个惬意的下午再看一看我们深爱的北京。还是蛮适合用这样的游览路线的吧。 我觉得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车的空调。 空调一定要足，然后如果有点网络的话更好，是不是？如果有 WiFi 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应该要切 WiFi。 应该是。 我觉得这车如果切 WiFi 的话就太酷了，但是不可能了。 但是这个车的票价还是蛮贵的，30是吗？ 但是你想你坐3个多小时。 可是我不下车吗？ 你可以下车。 下车那票还能再上来吗？ 就是它应该就它应该是中间就是急停急走的，它不会在那儿等你。 我知道。可是如果比如说我在故宫下了，然后他下一站我还能看到吗？ 他每天只有2班，你就再等半个小时，可以再下一班，可以再上下一班。但他只有2班了。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 好的，我们去看一下吧。 OK， 或者我们再了解更多的细节，然后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你觉得呢？ OK。 那接下来就是把时间交给珊珊。珊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资讯呢？ 我在很生气。因为我们已经不在热门上了。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那个主持人，你知道吧？ 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女子。 但是没关系了，如果这个时候会发一个很生气的表情的话，我就可以发一个新出的表情预览。就是咱们常用的这个手机呢，他们弄了一个节日叫做世界 emoji 日啊。你如果输入日历的话呢，会显示一个日期停留在7月17号的 emoji 图标。那emoji 的话，大家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好多回。emoji 这种表情是创立在2014年的，迅速席卷了全球各大社交网络，火遍了全球。那自此开始，每年的7月17日则是世界 emoji 日。那其实前两天7月17日也刚刚过去，然后包括我们的常用这个手机品牌也开放了新添加的表情，发布了预览版，各种各样的表情，比如说戴头巾的女士、有胡子的男士、斑马以及三明治、椰子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图案。其实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emoji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多很多表情真的很有趣啦。不知道你在平时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最喜欢用什么样的表情呢？什么呀？这是什么？ 就是那个新出的那一版的，就是那个他那个双手编个花的那个呢，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 你发给我好不好？ 好。 哪个编花？哪个在编花？谁在编花呀？ 就是 emoji 里面的有一个很大的手势，很大的一个就是表情。 你发给我。 好，我现在发给你。 大家呢？大家在跟大家平时聊天的过程当中最常用的表情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手机自带的那种表情。我最喜欢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些年最喜欢的是抠鼻屎。 人家一共就出了三年，你曾经有那么些年到底是几年呢？ 就那么些些过程。我曾经有段时间很爱抠鼻子，就是挖鼻子挖鼻子那个。 对，那个我也爱的， 那个就很好笑，对不对？ 很好笑。我觉得就是表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发表情的人。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表情，对吧？就是这个。 哦，超大的那个是不是？ 对。 哇，如果你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个表情是把手变花呢。就是你对表情的理解好深奥、哦。这是在变花，对不对？ 要注意观察生活。 就是有种那种吼哈吼嘿那种。 对，就是表达一种非常雀跃的心情。 你知道有一个表情吗？就是吼哈吼嘿。然后唱的那个是谁把我送到你身边，是那潺潺的流水流水，是那那那那明月，是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沙里娃沙里娃。你知道那个动态表情一整套那个吗？那个超可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手编花的表情，呼哈呼嘿。 我特别特别喜欢手编花。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编花的人。 怎么编呢？ 就你不觉得我说话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喜欢就手就在这边编花吗？ 就是我以前只是觉得水水说话的时候是一个动作蛮多的人，原来你是在编花。 对，而且我编的都是什么牡丹花、月季花、郁金香什么的、栀子花。 真的想认真的问一下大家啦，在平时跟朋友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喜欢用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我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喜欢抠鼻子那个表情吗？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我也说不出那种具体的什么感觉，就是你怎么有一种自嘲，或者是你怎么这么搞笑，我很无奈之类的这种。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老发这个表情，我的朋友就跟我回复说，你作为一个姑娘你会不会太常抠鼻子了一点。我就后来把它变成了那个后来新出的无脸的无奈的笑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表情很红、 那个、超好用，对不对？ 那个表情超好用，但是我比较少用那个表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其他更喜欢的表情。 哪个呀？什么呀？ 就是你发给我过我很多呀。 我是说这种自带的表情哦。 自带的表情的话，我想一想，大家比较喜欢用哪一个呀？如果是这个手机自带的表情的话，我很想知道大家的想法。 其实我比较常用的，如果是跟那种关系很好的朋友，你需要可爱可爱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用那个，就是那种笑眯眼笑的那个表情。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吗？就脸上还带两朵红晕那个。 对， 超萌超可爱的那个然后或者有的时候会经常用委屈的快哭了，我觉得那个表情做得特别好，就眼睛豆大的眼珠，就很像宫崎骏动画片里的那个女主角或者小朋友要哭的时候的那个表情。 我很喜欢用被惊吓的那个表情。 被惊吓是那个、 就是脸都吓死了 的那个、红 的 是那个、我知道我知道。我也蛮喜欢那个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被炸糊了的表情， 黑色的那个吗？ 对，黑色的这个，然后还流了一滴眼泪。 我发现咱们俩对表情的理解不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被炸糊了。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呀？ 他就是被雷焦了吧。这种感觉。 然后用就那个锤子敲头的那个我也很喜欢 啊。对， 就是被 敲打敲打敲打。你会喜欢骂人的那个吗？ 我很少用骂人的这个。 真的吗？我还蛮常用的， 比较文雅。 对，我也蛮文雅的，可是我觉得有的人是可以这么用的。 然后我也不太喜欢用玫瑰的这个，但是好多人超喜欢用玫瑰。 我会用玫瑰卸掉的那个。 对， 就是凋谢的玫瑰。心碎了。我们俩是不是属于就是小公主型的，特别需要人哄着，不哄的话就是玫瑰就凋谢了。 我不喜欢用玫瑰的这个我要反对我是小公主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呢？一个男生，对不对？ 有道理。那你最喜欢用的是什么？是不是那个呀？是不是这个？ 就手臂肌肉的那个是吗？ 对。 我现在开始有一点了。我现在健身是初见成效。 对，首先现在健身还是效果非常明显的。 大家来直播间看一看。 和 有空 肱二肱三都练得蛮不错的。 谢谢。 就关于表情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解读啦。每个人对于表情的解读真的是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咱们小时候不是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大家还说妈妈发什么呵呵呀哈哈呀，跟咱们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管怎么样、 我妈特别喜欢发的一个字就是哦 很酷。 是吗？ 不酷吗？ 如果我给你发的话你会继续聊下去吗？ 会。 是吗？ 我会说哦什么呀。 算是继续聊下去了吗？嗯、 算、嗯、OK， 算你算了。 嗯，然后我就给你发那个骂人的表情，就是骂的就是口水喷喷到处都是的那个表情。 然后给你发一个炸糊的表情。 你给我发炸糊的表情的话，我就会给你发打人的那个表情。 然后我就发一个哭，快要哭了，然后眼睛豆大的那豆大的那个表情。 然后我就发狂笑的表情。 然后我就会发把两个小就是食指对在一起的那个很委屈的表情。 然后我就会发对方还不是您的好友，请您发送验证消息。 然后我就发送验证消息。 然后我就拒绝。 然后我就在就是申请好友的那个栏就继续给你发一个就是玫瑰凋谢的表情。 然后我就把你拉黑。然后呢？ 然后我就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然后给我自己发解除黑名单。 好吧，你赢了。为什么老喜欢玩这种虚拟对话游戏啊？ 就是感觉人生游戏嘛，嗯、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嗯、对 对，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个不是吧？ 是啊。一场游戏一场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场游戏一场梦，真的是这样唱的吗？ 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哎，你不要让我再重复这句了，就是这样唱的。 我觉得不是，哎，大家给我评个理，水水刚才唱的是对的吗？一场游戏一场梦， 当然是对的，怎么可能错呢？ 就是不对啊，听起来。 没有、 嗯、我要看看歌词，我就或许能找到那个灵感。 陌上花发说喜欢尔康的那个就是鼻孔的表情、 哦哦、大家还在继续留言是吗？因为这个咱们大屏幕上面已经不更新了、嗯、我还以为大家都在忙工作，不好意思吵你们。 然后我腿淡蓝色说你俩真是够了。什么够了？你说就是逗表情那个地方吗？ 啊、哦、我腿淡蓝色也在，好开心哦。 嗯 啊、哦、我要看一下大家都在哪里。 哎，好 哦哦，怪不得呀，大家其实有在跟我们聊天啦。 嗯，有啊。 对，小天使说他最喜欢什么来着？好，刚刚又被刷过去了。日本是静文化，中国是喜文化。这个人叫做我。 嗯。 哦，他刚才还是在聊那个深夜食堂的事情，在北京五环外都有日料小食堂了。嗯，直逼兰州拉面。哦、各种各样的话题。 其实 哦、 我真的好想，好希望家的附近开一家老板有点情怀的店哦。就这个店不管是咖啡店还是饭店， 嗯， 你就会觉得老板有一点情怀，然后他能跟你多聊聊天、哎、然后让你觉得这个店因为你而不同。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其实有去了一家日料店，是跟朋友一起，然后那家日料店的口碑很好，然后他其实那个店里只能容纳十位客人，我们就去了五个人、嗯、只是占了一半而已了、嗯、果然我落座之后呢，可能没有半小时其他五位客人就被吵走了。然后那个深夜食堂，它其实有点深夜食堂的装潢的感觉，就是老板坐在中间啊、嗯，然后周边是十个客人围着你，但是不是围的那种，因为一个圆形是有两个边，就是长方形的长边和一条短边围着你、嗯、这种方式。然后那边就是老板的操作区以及他们的后厨。我就一直想跟那个老板聊天，其实那老板就是很爱跟我们聊天，他自己很想跟我聊天，可是我跟他聊他又继续接不下去，你知道吗？然后不过我提出了两个诉求，第一个诉求说我想吃碗面条，因为我们喝了清酒，就是那天是空腹，我就很不想直接喝酒，我说你先给我来碗拉面好不好。他说我们店里是不卖拉面的，因为寿司店是不卖拉面的。 对， 我说可是你在中国哎。你知不知道中国人很爱吃面条，就而且我们喝酒的时候人家酒又少，你还不给我们弄碗面条喝，选择这么少，对不对？ 嗯， 他说那好吧，我跟你去 喝。 对，喝面条嘛，山东人的这个口头禅。 嗯， 然后他就给我弄了一碗那个三色的拉面，就是很细很细。 他们家不是不卖面条吗？ 他就是会有这种个性服务啦。其实他又想跟大家变成朋友的那种感觉，包括我们当时点苏打水，店里没有苏打水了，然后他还出去去门口超市帮我们买苏打水什么之类的。哦，我说呢，在家是吗？好的，我继续再跟你讲我上次去一家日本餐厅的经历。可是他特别特别有趣的点就在于他是有点段子手的风格。 嗯， 然后我就提出了，随着我的喝酒的那个量变得越来越大，我就提出了更多不合理的要求。然后我说你们是一家就是很注重客人的需求的店，对不对？他说对。然后我说是不是我要有什么需求我可以跟你提出来，你会尽量的满足我。他说对。然后我说我想吃一个肉夹馍。他说要辣椒吗？他是开玩笑的啦，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嗯、因为当时 他在他那个店中间的那个操作台呢，正在切三文鱼，就边切就很像在剁辣椒辣那个肉夹馍的肉肉， 嗯， 可是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一样，越来越多的餐厅应该更注重跟顾客的这种精神上的交流，变成朋友的感觉。然后如果像日本料理能有这种日式的深夜食堂的感觉，我发现一家我会经常去。 但这一点是反商业的。 对，是反商业的，因为他会把降低那个翻台率嘛，客人一旦来了就可能不太会走，就会一直跟你聊下去。 对，然后老板也不能够靠这个多挣几个钱，然后这个模式还不能复制，也不能搞连锁 啊，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喜欢啊，因为它是和你的情感连接在一起的。 是的， 对不对？ 这可能也不需要在很好的位置，可能也不需要你的房租很贵，就还是希望能出现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你们家小区里面， 对， 有一个就是想开一家餐厅跟朋友们聊聊天的人，做了一个这么小小的，哎呀，饭菜还不错，小而精美的这种餐厅，大家可以偶尔去喝杯啤酒，下了班聊聊天，畅谈一下今天的食堂沉思。 我会很希望我去哪个店的时候认识那个店的老板，不为打折，也不为别的，就是你了解一家，就是你了解一个店的老板，你就了解了一个店 啊。 因为有什么样的老板就会有什么样的店， 那 如果你去聊这个老板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爱钱、世俗、想要把他的规模做大的人、那他的店一定不会是人情味很重的店。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这个老板特别有人情味呢，他的店又开不久。 哦，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矛盾。 我跟你讲特别特别有趣，就是北京有一个购物中心叫芳草地嘛、然后我有一些朋友是在那附近经常在那附近活动，有一回有一个群里一个姑娘说芳草地的几楼开了一家咖啡厅，她发了一系列图片说真的很棒、然后装潢又很好，关键是吃的很便宜、你看在一个比较核心的商业区域的购物中心开的、咖啡厅，比如她的可乐只卖5块钱一瓶，就跟超市一个价格，它是不会有溢价的，她说我也不差钱，然后我就是想开一家咖啡厅，然后交一些朋友这样，然后有一天过了一两个月吧，我去芳草地逛街的时候，逛完街我想找个地方落个脚等一下朋友，然后我就在那群里问，我说那个咖啡厅在哪儿来着，是叫什么来着，然后那个朋友就跟我回复说倒闭了。说果然这种格调稍微高点的地方就是开不久。 对， 嗯， 就是这样的，没办法。 对、大家在北京有碰到过那种特别有格调的然后你们觉得很喜欢的餐厅吗？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不好？ 有，你知道就是我其实没有打广告的意思了、就是大家肯定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我也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以前三里屯在那个居民区里面有一家面馆 啊，我知道啊， 他们家在就是在那个很居民区里面的那个， 就是三里屯面馆，对不对？我认识他们老板，你要认识吗？ 可我觉得我们可以请他来做个节目什么的， 好啊好啊好啊。 然后后来那我是不是就不能说他们的坏话了，对不对？ 你说没关系。 不是啦，也不是坏话了、就是后来他不是从那个居民区的那个一店又开了一个二店在3.3楼上吗、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你明显就感觉到他们家就开了二店， 品质没有那么好了，是吗？ 大幅度下滑，真的。 因为像刚开始的时候他能收获这么多口碑，是因为他的餐厅的确是用匠心在做了， 真的是用。 可是当你的规模变大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注意。 你知道每一次去他们家面馆，就他们家一店就在开在居民楼里面那一家的时候、你每一次是要路过他们家厨房，然后进到里面去吃面的，所以你路过他们家厨房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们非常干净的在做各种各样的切、洗、然后烹炸、这种就是工序，你都能看得见。 是这个吗？三里屯面馆是这个，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他们家他们老板娘很好看啦，还蛮可爱的。 但是他们家是好吃的啦， 真是 赚了好多钱， 包括还有其实有家川菜馆在北京连锁的，环境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大上，但是也是属于那种翻台率很高，他们老板是那种就是特别川妹子的那种风格，就是像你说的，一个老板能看出来一家餐厅的风格，的确还是挺精准的，这个评价 是这样的。 咱们俩今天好爱私下跟对方聊天呢。我们一个时段只分享一条资讯，这谁受得了？ 没有，今天不是带来 emoji 的那个资讯吗？ 对，我让他说了，说要不我去开一家，然后发了一个哭的表情，这个表情大家还也蛮常用的，就是两滴眼泪滋出来的那个哭哭。 对，去开一家，然后不要把情调弄得太高，然后维持着，始终会有喜欢你的人去的。 是的，来吧，咱们快速跟大家分享一组醒脑神剧吧。什么叫做醒脑神剧呢？其实就是我在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了一系列，觉得 他总结了很多书里的经典的那种话，或许是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给了你一些小小的心灵鸡汤的感觉。我还是蛮爱读鸡汤的。 对 ，Verona 他说，其实他发的这个表情不是大哭，是笑哭 啊，对，是笑哭 的 意思， 笑 的 感觉 是笑哭，对。这个表情是笑哭，所以我觉得就是笑哭的感觉才引起了很多人对这个表情的喜爱。 对，哦 ，OK， 什么样的扎人的句子呢？ 各种各样的句子， 嗯， 比如说第一句来自电影《搏击俱乐部》，这个台词是这样的：工作不能代表你，银行存款并不能代表你，你开的车也不能代表你，皮夹里的东西不能代表你，衣服也不能代表你，你只是平凡众生的其中一个。 嗯。是这样的， 心灵鸡汤就真的是你看完之后就有一种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个句子其实点的是搏击俱乐部的主题。 嗯， 搏击俱乐部的主题就是一个人他要毁灭全世界。这部电影很好看。 也就是说，谁都不要觉得自己很 special， 你只是平凡众生、芸芸众生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是 吗？是 我理解，我觉得搏击俱乐部讲的就是一个人，当一个文明发展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或者是地步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孕育一种毁灭其自身的冲动和欲望。就是你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优秀，然后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你就想把自己毁灭掉。所以你看，你就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 我只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啦。 只有我才伟大，因为我可以毁灭你。 你怎么毁灭我了？你什么时候毁灭 我 了？我 说这部电影里面 的。是的，是的，哦，这部电影应该是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是吗？ 对，是这个主题。 来吧，再跟大家分享一句吧。其实好像这句话咱们会经常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是来自动画片叫做《我在伊朗长大》里面的经典台词是：一生当中你会遇到很多混蛋。如果他们伤害你是因为他们的愚蠢，不要对他们的恶行有所回应，因为再没有比怨恨和报复更糟的了，永远保持尊严和自我。 天哪，这句话真的是要逼死很多十一月份出生的人哎！ 报复心理很重 是吧？他们的生命不就是为了复仇而生的吗？我就是啊。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越长大你会越觉得就 let it go 吧，就算了吧。 不行。 不行吗？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复仇报复这种是一种是一种原动力耶。开玩笑啦，还是要一笑泯恩仇啦，这仇恨记着干嘛，是不是又不能当饭吃？ 你能不能不要哭？有一种要哭了的感觉。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以后我和水水会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电影或者是文章里面的我们觉得有趣的句子啦。 对， 也希望可以再给大家生活增添一点有趣的小小的谈资，或者是灌一点小鸡汤。 OK， 那时间马上要来到的是8:30，那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呢，会有孔文继续和珊珊一起来聊一个还蛮有趣的话题，叫做对自己好点儿。 好的， 我们明天再见啦，我要先撤了。 水水再见， 拜拜。 待会儿珊珊和孔文会继续留下来送大家一首 Adventure。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今天也是临时来和珊珊我们两个凑一个搭档，一个组合， 是不是？开不开心？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但是我 以后不能说自己叫孔文，得说自己叫文文，因为我们是你知不知道，珊珊、水水、文文、爽爽，我们是一个家族叠字。 这好吧。 我们喜欢亲亲抱抱举高高。 好，我是大家好，我是文文。 文文，有没有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回到了三岁左右的样子？ 哎呀妈呀，脸有点烫。 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平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哎，没错，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呢搜索这个活力九八二，然后呢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 这刚刚来了之后啊，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有一个叫马威的这个朋友，这应该是 狂送礼物， 这给我的是吧？水水走了之后就给我，谢谢，我就当这么回事了，谢谢。对， 主持人就是得自信，你知道吗？ 对。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北京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直播的啦，大家可以下载北京时间，然后在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 这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叫做 对自己好点儿。 对，我对别人很好，可是我没办法喜欢自己。哎呦，这什么问题？这 还挺吓人的，我觉得。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五个字吧，最精简的就是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好点， 这是六个字。对自己好点。今天孔文一坐下，我就说，哎，你也穿的拖鞋，因为我们俩都穿的拖鞋，你知道吗？ 对。然后这个你这不能让脚委屈着，是不是？ 对。然后孔文就说，我就是要穿拖鞋，我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已经是这个也是步入而立之年，然后结婚生子。然后有一次我就问啊，我说你这成天在外头玩，我说孩子谁看呢？他说，那个 你说什么？我有孩子吗？ 他说，我说你们家宝贝儿谁看？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我妈一天不见孩子就受不了 啊。 我说那这个，我说周末的时候，我说不让老人家休息休息是吧？ 然后他说那个那就我媳妇看。我说那合着你一天都不看呗。 嗯， 他说那我得对自己好点，我让自己累着都不合适。 嗯， 是不是就这种 这是对自己太好了。 对自己太好了、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吧。哎，我所以就是提到我们今天话题的时候，先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小故事，也是其中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嗯嗯，其实我是看到了一个故事，说也是有一个人、 嗯、 他平时对别人都特别好。 嗯， 比如说他每周都会去医院做义工。 做义工。 然后还常常去孤儿院看那里的小孩儿。 嗯， 就周围的朋友遇到了什么坎儿，他总是就是第一时间去安慰，然后伸出援手、 嗯、 像哆啦 A 梦一样总是伸出援手。 啊，就是跟兜里拿点什么东西拿走吧。 是的。然后呢，如果就真的是有人在犯错的时候，可能身边的朋友会疏远他，但这种朋友就是永远不会走开、 嗯、 他就会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呀、啊、谁都有失意的时候，要原谅他。 嗯， 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特别蛮像圣母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对身边的人都很好。 嗯， 可是呢他对自己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关怀，然后自己出了一点错的时候就会不停的责怪自己。 哦、嗯、哎，首先啊，就是这个朋友我想问他是一这个男孩还是女孩？ 这是个女的。 啊，女孩、哦、啊，女孩还好一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啊，比如说这是一男孩子， 啊、 哦，我周围的朋友，哎呦，我是有困难，我帮助，竭尽全力， 嗯，嗯 女性朋友也没有问题， 嗯， 这个往往会被我们叫做中央空调， 啊，暖男是吗？ 哎，叫做暖男， 世纪暖男， 哎，对，世纪暖男，那这个就是对别人太好，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儿。 你觉得对别人好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你知道对我来说，如果一个男生、 嗯、 我跟他纯粹是朋友关系、 嗯嗯嗯、 然后他对别人都特别好，我会觉得这个人好棒。 嗯， 就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他跟着发自内心的爱这个世界。 嗯， 可是如果他是我男朋友那就不行了。 哎，你看是不是？ 对 对嘛，你看，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对吧，他的一些异性朋友 啊， 他的一些异性朋友，但是 有事就找他，这谁受得了、啊、 有事就找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吧、 嗯、 你谁受得了？ 不行。 你看是不是， 就可不可以不要关怀、 啊、 但是只要帮助，就不要有的没的、 啊、 就平时你多喝点水啊，天冷了加衣服啊、 哎、 下边带伞啊，这样肯定不行。 对对对， 你是谁呀、啊、 急了是吗？ 急眼，跟你说 急眼了。 但是如果他的、 啊、 你说比如说他的异性朋友 嗯 有事情需要他帮助，这样可以帮吗？ 嗯， 比如说我生病了，嗯，能不能送我去医院？这样也不行，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要分事情的。比如说这个工作上有一些这个帮助啊， 啊 或者是、 嗯、 需要沟通的地方，我觉得就这个是可以的。就是、 嗯、 咱有事儿说事儿。真的就像珊珊说的，没事别，哎呦这下雨了，你带伞了没有啊？今儿天冷了， 嘘寒问暖。 对，多喝点水吧。 嗯， 这个是尤其是在有了另外一半的情况下，这种好人还是不要做。 是的， 嗯， 但是如果别人真的向你求助的话，是那种真的需要你帮助，你又可以帮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帮的。 哎，对对对， 做人还是要善待世界。 对对对，让世界多充满一点爱嘛。 对的，让世界充满爱。 哎， 我看到君君说了，说水水走了，珊珊你叫我跟你一起主持吧。 嗯， 既然不叫我跟你一块主持，叫文文主持，我可不理你了。哼， 啊， 然后心里想，啊，你不会不理我的，我就是想让文文跟我一起主持，怎么样？ 你对人家好一点， 我要对你好一点。 对对 对, 对，君君好一点， 好 是不是？君君， 君君派、啊、派好不好？跟你举高高抱抱、 嗯、啊，举高高抱抱。嗯，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咱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还是那种就属于平时对别人都特别好， 嗯， 但是反而对自己就不好的人， 嗯、 好像就缺乏了一种自我关怀的能力。 嗯，对。这是个问题、 嗯、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啊，今天无论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还有花椒直播982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的网友们跟我们、 嗯、 啊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对别人都特别好，但是遇到自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不太愿意求助别人、 哎、 自己会苛责自己、 嗯、 我为什么又这样，我不能总变得更好，然后、 嗯、 啊就是会特别的纠结啊、 嗯、 导致比如说甚至会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呀，甚至会影响睡眠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嗯, 嗯，我觉得大家好像现在还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去判断我到底对自己是不是叫不够好。 嗯， 所以今天我跟孔文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是讲了一种关怀自己善待自己的能力。这本书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的一个教育心理学家 Neff 的同名书，叫做自我关怀、 嗯、 Self Compassion， 希望呢可以告诉大家如何像关怀他人一样关怀自己。 哎、嗯、啊，首先这个提到这本书呢啊，我们也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就是在书中说的关怀自己的能力，它指的是什么、 嗯、 啊？他说的就是，其实关怀自己呢，与关怀他人呢，并没有啊很大的本质上的差别。要关怀他人呢，就是你首先要能够注意到他们的痛苦， 嗯 啊，然后其次关怀 啊，意味着被他人的痛苦去触动， 嗯， 啊，你要去用心感受， 嗯， 啊，同情他们的痛苦，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嗯， 啊，包括他们失败犯错误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一味的苛责，你真的要去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是的， 啊，这个办法你要去，这样去做，可能会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然后把这些所有的痛苦去消除， 嗯 嗯嗯。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跟关怀他人并无本质差别，都是要有同理心，要感受对方的痛苦。 嗯， 我觉得这一点好难哦， 就 是好难感受，好难设身处地真的懂对方的痛苦。 嗯， 就比如说我有些朋友跟我倾诉苦恼的时候，就我真的很想去，就尽大程度的去安慰他，然后去帮他排解这种负面的情绪。可是我真的不是他，然后我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我好像就无法真正的说出他自己心里想的那个痛点。 嗯， 就这件事情，我其实真的很困扰。我就真的很想，比如说，孔文，你来说，珊珊，我失恋了，这个女孩对我怎么样，我就很想能说出你心里想的那句话，可是就很难。 嗨，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没有试过恋爱，我不知道啊，都是我甩别人呢。 我不会，你知道我一般就会用那种，我怕我说错的话反而会让对方不开心，嗯嗯，我一般情况下就会说抱抱，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你随时告诉我，我就会用这种永远不会犯错的话。可是你知道有的人能力就很强， 对，嗯， 他就是会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给你分析心理，然后会让疏解你的情绪，我觉得这种好棒哦。 嗯，对，其实其实珊珊提到这边，我想到我觉得应该是有两个原因吧。 嗯， 首先第一，在事情的方面和层次上，因为人和人的经历确实是不一样， 嗯 啊，包括之前的经历，还有就是在这件事情本身上的经历，你确实可能没有经历过。 嗯 啊，现在我们其实不缺乏信息，我们从方方面面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例子，但是我觉得你能够看到和你能够切身的体会到还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人可能是人本身个体和性格的差异。 对， 就是有的人咱就比如说我可能大条是吧，神经比较大条一点，我可能就感受力没有那么敏感，那么有的人就特别敏感， 嗯， 啊，所以比如说那么我们会有什么比如说有作家或者说这个好多文艺工作者电影工作者，他们的感受力是很细腻的，所以说他们能够创作出这个能够打动人心的这种艺术作品 啊，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天生我从事不了这种工作， 嗯 啊，我觉得是这两方面原因，有没有？ 有可能 啊，是不是？ 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你们有这种情况吗？就是你们不知道怎么跟身边向你诉苦的朋友去分享他的苦恼，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其实就算我们没有那种天生的像艺术家那样的感知力，我们可以去问他呀，就是主要是做一个倾听者。 对对对， 啊，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到底就是你为啥会这么生气呢？ 对， 你觉得他哪一点最让你伤心呢？让他说出来可能就好了，对不对？ 对，或者是让他说出来。还有比如说这个用珊珊，然后特有的温柔和美丽，然后要亲亲，要抱抱，要紧抱抱。 来，干了这杯，干了这杯，让这个人走吧，让这个走吧。 啊，干了就走啊。 干了这杯，让这个人随风去吧。 哦，对，干了这杯，让这个人随风去吧。 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对，这样是可以的。然后也可以，其实，就比如说，就单纯的陪伴，让他知道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可以， 或者说带他去这个吃点好东西 啊， 甚至说喝一杯，是吧？这个时候，刚才我们那句话，干了，让他走吧。 啊，对， 对不对？ 人喝多了好像会假洒脱， 假洒脱， 然后睡醒了之后又回来了，又开始纠结。哎呀， 睡醒了之后 来有这么多共同的回忆，我不想失去他呀，什么之类的。 睡醒了之后不是先吐吗？ 先吐半天什么的。 对对对， 好吧，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好像还是属于挺关怀别人的人，我们一直在聊怎么关怀别人， 嗯， 还是聊回关怀自己这件事情，就是自我关怀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 嗯， 有一个理论说，就是自我关怀其实跟自我评价是没有关系的，你不必漂亮啊、聪明啊、有才华、有成就才可以自我关怀。你要进行自我关怀，只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关爱和理解。 嗯， 就是不用你很特别，就可以好好的对自己进行关怀。嗯 嗯， 要进行自我关怀啦。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比如说珊珊的这，他说啊，可能并能够关怀别人，但是可能做不到那么的细致。 对， 但是你关怀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嗯，是吧？ 这是吧？ 嗯， 怎么样？ 要取决于了不了解自己吧。我还挺能关怀自己的， 挺能关怀自己的。哦， 我是个特别会关怀自己的人，大家看出来了吗？ 好吧，那我就现在啊，我给你三个问题 啊， 比如说， 嗯， 在工作当中， 嗯， 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 啊， 你怎么办？ 发脾气， 跟谁发？哦， 谁惹我跟谁发？ 谁惹跟谁发？哦，啊，好，我这个技术了，下回不惹你。 你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大家都看过我发脾气 是吗？ 看过我打人， 那肯定不是打我了。 对，这是头一回嘛，你还目前为止还没有惹到我。 水水 水水什么云浩都被我打过。 哦哦， 然后我真的会发脾气了。 嗯嗯， 就是我是觉得就我是属于本来你可能也就这样不太成熟，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太任性。 嗯嗯， 那我就觉得发脾气发出去之后就好了。 嗯， 这个情节就排解出去了。 对，其实 然后如果是真的就是好朋友或那种有朋友式的工作关系的小伙伴们，他们也会理解你和宽容你了。 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翻脸的。 就是很多啊，就像第二个其实想问的就是很多熟悉的朋友 啊， 你比如说这个他们惹着你了，你其实也会用这种办法 发脾气 啊。好了，那第三个我不用问了。如果说伴侣惹着你，都给我打死他！ 发脾气， 打死他！ 我的人生就是 always 发脾气。你看我那总结的 always 发脾气，但是我这有点特别好， 嗯， 就是我这是脸皮厚， 嗯， 我发完脾气之后，我会回去认错， 嗯嗯， 啊，就发完脾气，我说你怎么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过了五分钟，我自己冷静下来，我就和好吗？ 然后那个时候就跟然后那 对方就会觉得很无语。 对，然后发脾气之前跟一个女王跟一个大狮子一样，跟一个女皇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喵我就变成了一只小猫咪，我错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变得很快的那种人，然后跟星座也有关系，我是六月份出生的嘛，就情绪化然后比较善变。 嗯嗯嗯， 天生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啦。 嗯， 你呢，这三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如果是你在工作当中碰见不顺心的事情会怎么办？ 可能会找好的朋友去倾诉。 嗯 啊，然后去倾诉，然后第二个 求关怀。 求关怀。那比如说这个朋友之间呢，就像珊珊说的，其实 发脾气 必须的，忍不了。我跟你说，如果跟我挽袖子，我要上了，我就对。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伴侣呢，另外一半就是还是这点还是不错的 啊。 就是沟通 啊，真的 好好说话。 你会好好说话吗？ 对，我会好好说话。 你什么？你几号生日啊？ 我25，六月。 哦，怪不得。 哎， 这的确是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 群。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好好说话解决不了的。如果说一次不够，那说两次。 你觉得伴侣之间真心相互喜欢或相爱的话，有？没有矛盾是不能靠好好说话解决的，是吗？就是如果是两个人真的走到那个分崩离析的阶段，是因为两个人不相爱了 啊。 就是他们有人会分手啊。 对， 就有的时候你好好说完话可能也还是会分手啊。 对， 这还是没有解决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完话之后我们一定是奔着去解决问题的目的去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就是我们也好好说话了，也努力去解决问题了，但是有些问题就是不可调和 啊， 那可能就没办法了，那可能就是两个人 好好说完之后好好分手。 哎，好好分手。对对对，然后就祝你过得好，祝你找个好人赶紧嫁了啊。 啊， 对， 好吧。的确是好好说话，我觉得你这点很棒啦，就你是会沟通的人 啊。对对，我刚才其实还没说完 啊， 一次好好说，两次好好说，三次不行了，忍不住了。我跟你说，这么好好说，这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对不对？还是我表达有问题？不可能，我是主持人，我表达没有问题，对不对？ 对，就是主持人就特别用这个理直气壮的说，我的表达已经很清楚了，你怎么还不懂？你是不是猪？ 哎呦，对。 不要轻易交一个主持人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嘴皮子太溜。 不是，那叫怎么说？深入浅出，动情动理，我还跟你说不明白，你怪我喽？对不对？是不是？ 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还是要保持一个沟通的态度。但是真的是，比如说跟好朋友这种可以宽容你的人，或者跟伴侣这种已经反复沟通但无果的人，就发脾气。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那就不能委屈着自己了，那就得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得对自己好点 儿。好点儿，真的是。 对，我凭什么委屈着自己？是不是？我都这么好好跟你说了，你还不明白？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咱说这个什么？是不是有句老话叫什么什么事不过三啊？ 事不过三， 事不过三，对不对？我跟你说了三回，你还不明白？你还想让我咋？哥，我给你跪了。 嗯， 对不对？ 哎，有没有？男生好像的确还属于那种，刚开始我跟你好好说，让你真的一直无理取闹的话，我就会就是转身就走的这种态度吗？ 对，是不是？其实这个态度应该也是挺普遍的吧？ 对，好像 是不 是 很多男孩子都是这样？ 很多男孩子都是这样感觉。 对对对对对。 啊，就你不知道他能忍到什么时候，反正他就是突然间就不忍了。 对对对对， 就爆了，是吧？ 然后刚才君君啊，对，君君问了，说这个珊珊有发脾气吗？哎呀，君君，你刚才你是 是怎么是吃了个饭啊？ 刚才不就对他发脾气了吗？ 对，君君刚才你发脾气之后，君君说我要对自己好点，然后我就可能吃了个早餐，然后这喝了杯牛奶呀、啊，喝了杯豆浆，然后往下压了压，然后回来之后 忘了是吧？ 啊，然后就忘了啊。所以说你是我们的好伙伴，你是珊珊的小伙伴。 我刚才对君君发了第一次脾气，等我发到第三次的时候，看他怎么处理，说退出，说拉黑咱们，是不是？ 不能够，君君不能够， 不行，君君不能这样， 君君不能够啊，君君可大度了。 咱们说回自我关怀，今天这个主要的讨论的话题呀、啊，在这本书当中，就是这个教育心理学家他提出了说，自我关怀包含了三个核心的组成成分。咱们好好的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自我关怀，好不好？就是其中第一个成分叫做宽慰自己，而不是自我批判。 对， 就是咱们是从小在这个东方文化的教育下长大的嘛、就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其实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哎呦呵，是。 听起来就是特别吓人，对不对？对自己特别不好。 对对对， 就是从小也是不断的接受这样的教育，就是如何善待别人、理解别人。但是很少教我们如何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宽慰和安慰、原谅自己，就甚至有的时候是鼓励自责的。你看，比如小时候咱们犯错，爸爸妈妈会不会就是讲这种方式？你好好想一想，你是哪儿错了？之类的，就是比如说你考试做错了卷子，老师也会一直看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就没一直在关注在自己的错误上面，但是没有好好去想怎么去原谅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这种自我仁慈的态度。 对，哎，你说到这儿，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小学的时候，然后这个成绩不好 啊， 成绩不好是为什么呢？全班最淘气的小伙伴 啊， 不是坐我同桌就是我前的就是后头 啊， 老师你把我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让我怎么进步？ 怎么着还怪老师呢？是吗？ 肯定怪老师了，怪我喽！ 时隔二十多年，还怪小学老师呢？ 怪我喽！对吧？你看我这么聪明伶俐，我这么努力，对不对？然后之前成绩一直还是不错的。老师，你自从这个啊，你把我这个成绩不好的小伙伴我加入他们当中之后，那你这是怪我喽？我成绩不好，我得宽慰自己吧？那不能怪我，那怪老师。对不对？ 对，我觉得你这样还是蛮会自我关怀的人 啊，是不是？ 对，你是蛮会自我关怀，但是其实我会经常自责。哎， 你会自责？ 你不会自责吗？因为我刚才好像看这个， 等会儿，珊珊，你会不会这么想？周围的小伙伴，我要带着他们共同进步。 没有，我是什么树立起这种就是特别讨人厌的这种形象？我要努力学习什么之类的吗？ 啊，这个讨人厌吗？ 我现在会有这种，就包括我会组那种单词打卡群、健身打卡群，就我要邀请小伙伴们一起，每天来就是群里，你背完单词儿、健完身、打个卡，不打卡发红包，就是要相互鼓励对方共同进步，你知道吗？我属于这种人。 哦。 而且我觉得你身边有那种有上进心的朋友，会特别促进你个人自己的那个上进心。 哎，对了，哎呦呵，我们相见恨晚呢。你说那个时候周围，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 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哎，你说我们早些年认识、是不是？你说我、 怎么着了？背单词儿是吗？ 不是背单词儿，你说周围的小伙伴，要是这个别肯定赶不上你，有你的才华，有个什么几分之一，有十分之一，我跟你说，也不至于那会儿成绩差到那种地步，都倒数多少名那都是。 您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身边就是老是被安排做那种特别调皮淘气捣蛋的这种不爱学习的小朋友， 对对对，或者就是在这个就比如说教室，最后一个角落里，然后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咱们的那个门上通常还是有一块玻璃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班主任天天在那扒墙缝儿， 哎对，然后有的老师啊，什么教导主任呐、然后会去看一看我们，就那个时候呢，你还有的时候还挺忐忑的，你淘气的时候你还得。还得瞄着上面一点。 你刚才那个动作好像范伟还是赵四儿之类的， 是吗？ 就感觉脖子要拧掉了，说话的。 没事，你给我一小帽，还能学刘能呢。这还得，哎呦，你说淘个气都淘不踏实，你说，哎，这不怪我呀。 对， 我得对自己好点。 对，你，我觉得你想得开就好，你开心就好。可是我小的时候，我刚才看到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的确我有时候会自责。你知道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特别夸张，就是我自己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爸爸妈妈告诉我的，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放学很久都没有回家，他们就去找我。然后发现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面遛弯，就是溜达一圈一圈一圈的走。然后爸妈就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发成绩，我考试考了98分，我不好意思回家。 哎呀，我还以为你从小就知道运动减肥呢。 从小就知道多走路有助于身体健康，是吧？ 哎，对对对。 可是我当时就真的觉得好像 我小时候是有那种就是自我过度苛责的倾向。 嗯 可是我现在已经很放得开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我就可能长大了吧。 哦， 就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无所谓了。 对，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心态。你看你们都学习不好，你们围着我，我学习不好，你们怪我喽。怪老师，要不就怪你们，怪我吗？ 嗯，不怪，是不是？不 怪 怎么样，不怪，是吧？ 不怪我，我得对自己好一点。然后这个，我得拿回去之后，你说这都什么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倒数第三、倒数第四，我倒数十级啊，你还 已经不错， 已经不错了。你还要我更好的成绩，怪我喽？ 好吧，口文呢是已经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了，他觉得应该把自己这个心里的这个事儿跟自己和解，但是在咱们听广播或者看视频直播的正在学习的小朋友，怪你啊！我告诉你，学习不好就怪自己。 哎，对对对，这个 也不能过度的对自己好了，对不对？ 对， 还是要对自己有要求的吧？感觉 是。 可是我觉得今天聊的重点还是说不要进行自我过分苛责，就的确没有那么好，就自己也会不开心。 哎，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就是给大家啊，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包括我们跟大家准备的一些资料。 是的 啊，有这个科学的分析，还有就是一些经历啊，包括见闻呢、啊。总之我们就是以各种方式吧，包括戏谑呀、啊，包括调侃呐、啊，包括认真的跟大家去探讨、去分析啊、我们去来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之后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做到自己问心无愧， 嗯 啊，或者说真的是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就可以了。真的就是 在对的，对的， 对 的，对 对， 不要过分的逼自己啦。 对， 像比如说那种什么要冲出自己的舒适区这样的毒鸡汤，其实我是蛮不喜欢的一句话。就为什么要冲出舒适区啊？躺着真的很舒服啊。就是我觉得要保持一定的上进心，可是这件上进心的事情一定是让你开心和快乐的， 对， 就不让你觉得自己心智受到折磨。 哎，我想到了一个主题，等这个我想节目结束的时候啊，咱给他扣一帽子。 啊，好呀， 好啊， 行， 咱 我帮你记着啊，有这个帽子 这 个 事儿，想着这 事儿 啊，哎，好嘞。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自我关怀，自我关怀呢，在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当中呢，它的含义包含了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刚才我跟孔文是已经跟大家聊了第一点，也就是不要对自己强烈的自我批判和苛责，要学会宽慰自己。 然后呢，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还有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苦难没有将我与他人隔开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事情不是就是像我们想象中的发展的那样啊，或者是自己不尽如人意的时候，身处低谷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产生出一种就是我是世界上唯一的，哎呦，犯错误的，就这种感觉，然后会让自己有一种这个孤立无援之感，但是其实呢，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啊，脆弱和不完美呢。就这件事儿做不好，那都很正常， 是的， 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 对，其实像这种痛苦和不完美是人生的一种共性啦。你会发现，大家都会跟你经历一样，就是差不多类似的这种情感。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送大家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好不 好？ 送大家一首 Dear Friends 好了，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四的早上，亲爱的朋友们，一会儿见。 跟夏天才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又是冬天。 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不是说我是文文吗？我要打人了。开玩笑啦，孔文。 我这瞎子。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或者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在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哎，没错啊，这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是，我对别人很好却无法喜欢自己，大家这个善待自己的能力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跟我们去互动起来，讲一讲你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和你去怎么做的。 对的。谢谢啊，谢谢拒绝柳岩七次送了好多冰激凌。 哎，这 就是你这个名字好棒。 哎，我觉得你肯定会特别 善待自己， 特别善待自己，特别会自我关怀。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说什么都不行。 来吧，我们刚才呢是跟孔文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叫做《自我关怀》，它其中定义了那到底什么叫做自我关怀呢？自我关怀包含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啊，第二个部分叫做苦难没有将我与他人隔绝开，也就是说，咱们觉得哎呦特别难受的、特别痛苦的一些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种事情，其实你如果跟别人聊了，发现别人也在经历。 对，没错啊， 就是痛苦和不完美是人的共性。 对，这其中呢，其实还有第三个方面，第三个层面、叫做静观当下。自我关怀呢还要求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去处理负面情绪，让他们既不被压抑也不被扩大。如果说大家要想关怀自己，就需要以一个开放的不带批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消极情绪。然后同时呢也别过于的沉浸在当中，然后否则你就出不来，肯定就束缚在里头了，就我们说的就钻牛角尖，钻死胡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小象思维什么之类的吧，就这个意思吧。 我跟你说特别有趣 啊， 那个谁， 君 君说， 君君怎么？ 君君说，帅哥还是叫文文比较好听， 是吧？ 他可能就是喜欢叠字吧，因为他叫君君的。 哦，君君，好， 太逗了，这个，谢谢李胜来了，开心的哦，送了我们的天使之翼。 嗯，然后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直播间的话，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呢是一个青年人的广播平台，让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还觉得不错的话，想每天早上跟我们聊聊天的话呢，可以在花椒直播间点击关注啦。啊，我们是个日播节目， 哎， 关注之后呢就不会错过每天的直播了。 哎，对，大家也可以点一点分享啊，因为我们是既有趣又有料又有干货，反正就是年轻人，你是年轻人，你是有态度的年轻人，你想看到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应有尽有，分享给你的朋友，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谢谢月球来了，月球来的来了。 啊， 君君还问了说，帅哥，孔文是你的真名吗？ 不，对对，是我的真名。 如假包换， 如假包换，身份证号。 啊，他不姓孔啊，但他名字叫孔文。嗯、 对对对， 啊、对、 啊，君君、嗯， 就跟我叫珊珊是一样的，珊珊也是我的真名，水水也是他的真名。 啊，这那天那个。就在这个长安街附近不远啊，应该是偏北侧的位置。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建筑物的名字、 啊、 我特别想拍下来给你们来着，但是就是车走的比较快。 山水庄园吗？ 山水宾馆。 就我经常收到这种什么山水庄园、山水宾馆的那个就是的图片，你知道吗？ 啊啊啊！对， 或者什么山山小卖部、什么山山修车行之类的这种。 嗯嗯嗯嗯。 因为叫珊珊嘛，就珊珊这种名字是一个就是还蛮通俗的名字。 哎，对，然后你比如说啊，现在这个夏天了，天儿比较热、 嗯、 市场上有各种各样品牌的这个瓶装水 啊、 嗯、啊，我们还叫什么起这个名字起那个名字，我们就叫水水就好了嘛。对不对？ 可以 吧， 今天好渴，我去买一瓶水水。 哎，我去买一瓶水水喝、啊，多好的，你看， 感觉很矫情，不要这个样子嘛，人家要喝水水啦，很欠打，嗯。 水水走了之后，咱这样好吗？ 哎，这没事儿，水水已经习惯了。 哎，好的， 来吧。刚才说到了，就是要去平衡自己的负面情绪啊，不要把它压抑，不要把它扩大。为什么呢？ 嗯、 其实，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有很强的负面情绪的时候，你是会焦虑的， 嗯， 啊，你是会有抑郁的这种倾向的，你的情绪会不稳定，其实是一种对整个精神状态很不好的一种情绪。 嗯， 可是呢，自我关怀能够增强我们的情绪修复力。在众多研究当中，一个稳定且一致的结论就是，自我关怀能力强的人，抑郁和焦虑的水平更低。嗯 嗯， 就不会轻易的被这种情绪所去影响、 嗯、 所以说呢，这种能力帮我们更好的面对困境，处理这个消极的情绪对我们的影响呢，降低这种负面的影响。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能不能增强自我关怀的能力。 嗯嗯， 比如说就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有三位科学家，我因为我不太了解，但是的确是三位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发现，自我关怀程度高的人越少感受到分手或者是离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嗯，而缺乏自我关怀能力的人呢，更容易苛责自己，会试图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到底哪里不够好，是不是我改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哎呦、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是 这是我和珊珊的个人观点啊、对，仅供大家参考。嗯， 就是真的不能有这种想法，对不对？我是认真的，我特别喜欢聊情感话题。 聊情感话题啊， 就不要为对方改变，对吗？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首先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得舒服 啊， 对吧？就比如说，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去做，然后就是两个人可能就互相靠在一起，就是看个电视啊，或者哪怕仰望星空，我不觉得烦，不觉得无聊， 嗯， 我觉得就很好。 哎，你是一个好浪漫的人呢、 是吗？ 就是你是一个蛮好像居家型的人，蛮向往那种岁月静好的两个人长相厮守的细水长流的状态。 哦，那对，那是没见过我撸胳膊挽袖子的样子。我下回我跟你说，珊珊，我穿一长袖，我给你撸起来，你知道吗？ 你用短袖也可以撸，你把你皮快撸起来了，今天 把 撸了好几回了， 撸了好几回了。嗯， 是的，那个刚才是李胜说吗？说在他家旁边就有一家山水宾馆。那既然这么合适的话，能不能答应我，以后如果你开房， 什么？啊， 对不对？你是总是要交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嘛？ 嗯， 如果你需要用宾馆房间的话，就去山水宾馆好吗？ 哦， 感觉好像是个广告似的。 不，你 啊，跟你开个玩笑来 啊！你得这样，如果用这个话呢，你得给我们冠名费啊！谢谢。 是的，哎，的确是。 嗯， 好吧，继续说回这个自我关怀能力的人的情绪修复力的问题，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啊，自我关怀呢不是帮你压抑负面的情绪，因为对抗这个痛苦的抗拒呢只能使煎熬加剧。 哎， 有一个公式叫做煎熬等于痛苦乘以抗拒。 啊， 就你仔细想想还是挺有道理的。 嗯， 如果你只是痛苦就好了，可是你总是在抗拒这种痛苦的感觉，其实就是焦虑，然后纠结，然后就是整体的煎熬水平反而会变高。 其实最直白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过于苛责自己，不够关怀自己 啊， 那么你就会对身体不好。 啊，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不开心， 对， 宝宝会不开心 啊，不开心。那比如说啊，我们会焦虑，乃至于会抑郁，抑郁症，这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理解的，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身体上有一些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或者说你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什么疼痛，但是目前在医学上， 器质型是从清纯型变成了性感型吗？器质型， 哎，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它其实。这个对于人体的危害啊，精神上的这种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其实就是前很多年前，春晚上，那个本山老师的小品， 是的 啊，跟这个崔永元老师小崔啊，小崔听说你抑郁了，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包括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可能也都没有迈过这个坎儿。那个时候对身体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的，其实。这个像比如孔文刚才说的，这些人都是没有面对或者没有迈过自己那个焦虑的情绪的那个坎儿或者那个阶段。可是就这种负面的情绪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比如说这些心理学家总会跟你一个最终的观点，说自我关怀呢就是鼓励面对伤痛，体验所有的负面情绪，就并接受这些负面情绪其实是有必要的。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排解呢？就是负面情绪，就是悲伤、抑郁、焦虑这种状态，你怎么办？ 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你的思维是停不下来的 啊， 对吧？你的脑子会一直转，你会一直在停在这个事情里，然后从头到尾，然后我去分析，然后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我到底是哪儿做的不好，我应该怎样去改啊，你脑子停下来，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啊， 脑子停不下来，那就让身体去累 啊，健身。 对，健身或者去啊，就跑步啊，反正就是，总之你出一场大汗，然后让你自己累的，你脑子都没有力气去想事情的时候，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个我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就是慢慢的排解的方法。 哎， 是， 对对，慢慢的排解。 哎，你知道我特别想给大家找一首歌，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曲。 啊， 但是现在没有找到，算了吧，我给大家唱一遍吧。 好的， 没有开玩笑了，我不会唱这首歌，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啊，那我也吧唧吧唧。 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啦。 对， 哎， 交给明天，今天就不要想了。 来吧，我们继续聊自我关怀这件事情。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好点，多多关注自己内心的一些小小的想法和情绪。我们可以继续聊一下，先聊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自我关怀好了， 如 何 做到自我 关 怀 呢？ 其实就是啊，研究表示呢，自我关怀它其实不但是一项可以被习得的技能， 能学到 、而且呢它还是剂量依赖性的，也就是说你练习的越多啊，就能够越善待自己。那其实这个我有个疑问啊，如果我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对自己好啊。 对啊， 那我本来比如说我真的就一帆风顺，我没有任何烦恼，那我还去故意找烦恼吗？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是的，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是不可能的了，生活当中每个人 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对，来自工作的、生活的、家庭的、情感的，各种各样的烦恼。 其实这个观点就是说的是一种我们如果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当做是一种刻意的练习。 哎，挺好的， 是吧？ 就人生是一个演练的感觉。 哎，对， 就是给你一个提前彩排，面对更大的困扰呢。 对，那 太悲惨了，听起来 太悲惨。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做数学题 啊， 对吧？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老师教给我们习得一个公式之后，你用这个公式，你得去解各种的习题。那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了 啊。 遇到问题之后，你就得像做题一样，我一遍一遍的刻意去演练。那到最后，我可能这个数学的成绩，我可能会拿到100分、150分满分的这样一个成绩，就是刻意练习。 可以，对，就是它是其实可以被习得的一种技能。 对， 我还是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们真的是有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然后苛责自己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哪怕就是失恋了、分手了、离婚了，好吧？ 哎呀， 听起来好可怕。 哎，你们到底怎么样去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呢？我想知道大家刚才孔文分享的是运动， 对，我的方法是运动， 忙起来，让你大脑放空。 对， 然后我的方法就是喝酒，就没有别的方法。 嗨， 这是 咋喝？下回叫我啊！ 你还喝酒吗？ 先叫我啊！ 你还喝酒吗？ 还可以吧。 哎，真的，好嘞， 还可以吧？说的比较谦， 可以约上了，约上了 啊！节目当中说的比较谦虚一点，还可以吧？ 那大家呢？就是怎么样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呢？不开心的时候会怎么样做呢？大家可以一起好好的聊一下，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共性啊。刚才月秀来的说咱们的节目有点卡，是不是啊？请大家稍安勿躁啊，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到底怎么样实现自我关怀。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分享了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叫做在对待自己的时候想想你是如何对待他人的。这是一个最初的，也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说，想象如果是有一个你很在乎的朋友，你很在乎的亲人或者是伴侣，在受到打击或拒绝的时候来找你，想要寻求安慰，你会说什么？你肯定不会说就是你的错， 对， 就是你不对，你肯定是会安慰他的嘛，是不是？ 对，首先就是，我觉得要从气势上给他一种力量。嗨，这没什么事儿， 这都是什么事儿呀？ 这都是小事儿，没有没有，对对，那都不是事儿。这走烧烤去，没有没有什么事情，一顿烧烤解决不了，有的话只有两顿。 对的，哎，如果是你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失恋之后来跟你哭诉，你会怎么安慰他？ 男的女的呀？ 男的和女的分别方法不同是吗？ 对，分别方法不同。那么就哥们儿， 男的怎么安慰？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走吧，就边上摊儿支上吧。对对对，然后就这个时候我 喝， 对，一定要在气势上就是给他力量。没事儿，然后就哐一箱啤酒先给他放这儿。对，然后就女孩子嘛，女孩子就可能就比如说稍微温柔一点，就是说你要不你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儿，我先替你分析分析。他要想说的话啊，说了之后咱可能就是 好点儿啊。 对，这个语言上就安慰安慰啊，沟通沟通，或者说真的能够帮他分析出来一些问题。那如果说也不爱说什么，就走，那就也是吃点什么，或者说你看你喜欢什么，或者说我最近知道哪有一好玩的地儿，走，我带你去体验体验。是这种， 对，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的好朋友来找你哭诉我自己失恋了，你肯定会安慰他嘛，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啦，你一定会遇到比自己更好的人的，你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充实起来。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一直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比如说去读书，然后健身，然后变美。 对， 各种各样的，你去把自己就不要老想这件事情啦，你会劝他走出来嘛。所以就是他其实意思就是用一种你把自己想象成自己的好朋友。自我关怀的一种方式。当你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问题或者是烦恼的时候，不要苛责自己，不要陷入到这种负面情绪当中。如果你是你的那个好朋友，你会怎么劝自己？这才是在当下情况处理那个负面情绪的一个好的方式。 对，然后呢就是当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啊，就是我就陷进去了，挖不出来了。 对的， 这个时候你要想想你这么对自己，你想想这个你是如何对待他的？哎，我对他多好啊！我当初无微不至的关怀，嘘寒问暖。可是我为什么就自己都做不到呢？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这个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给他做早餐，然后端到他床上还喂他吃 啊， 可是我自己想想已经，哎呀，我好像好久没有吃过早餐了。你就想一想嘛， 对 吧？ 你还会把早餐端到床上喂别人吃呢？ 没有， 举个例子是吧？ 没有，就想到了一电视剧的，脑子里蹦出来一电视剧的场景。对， 你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 哎，我是柔情。哎呀，我的天哪！ 害羞了， 害羞了， 突然被聊害羞了。 突然被聊害羞了。 来吧，继续看怎么样实现自我关怀呢？那第二个方法叫做注意自己使用的语言。其实这两点好像集中在是那种特别愿意自我苛责自己的人的朋友的一些应对的方法。比如说有的人就会经常，比如在考完试之后，如果没有考好，他会下意识的批评自己，你怎么这么蠢呢？这么简单的考试都考。 珊珊，你聊到了好多次考试啊。 真的吗？考试 珊珊果，珊珊果然你是一个学霸，但是我前面给你加上一个 title， 你是一个美女学霸。 谢谢。就是考试会给你留下很多印象，包括你知道我现在经常做梦还会梦到考试，偶尔啊，偶尔会梦到考试特别紧张的感觉 啊。 就是比如说梦到那种考完试已经马上就要考完了，然后临时间打完了，就是卷子马上就要交了，你还有最后的大题怎么都解不出来。 啊啊！ 很不理解，是不是口文？ 对， 口文出现了各种惊讶的表情。 我确实很不理解。你想，就是我个人学习成绩不好，我都怪小伙伴、怪老师的人，我怎么能够理解呢？嗯， 但是就这个，他其实如果不是指考试这种情况啦，就各种各样遇到挫折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责怪自己的那群人。对，是你自己做的不好，是我自己很笨，所以没有考好，是我自己不够聪明，所以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是我不够温柔体贴，所以他跟我分手了。就是你要把这些话记下来，就注意自己的语言， 拿个小本本。 对，你真的要面对这些话，你要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容易苛责自己，你才会有意识的、下意识的，才有可能去放过自己。 呀，对，其实这个也是刻意练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是的，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嘛，说你对我不好，你欺负我，我给你拿一小本本给你记下来。对，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把自己就是有一些表现，我们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形成一个数据。 对， 我们每天这个都说什么来着？几天说一次？就说的是什么呀？到那时候可能真的有一个参照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直观的能够体会到我是多么的苛责自己，我对自己多么的不好。 就是我要对自己好一点。 就是。 其实除了就是你记下来这种自己苛责自己的话，他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第三种方法，准备并记住一些安慰自己的话语。 嗯， 你为这个其实跟记住那些苛责自己的话语是一脉相承的嘛？就首先你要意识到自己多容易骂自己，然后我不要这样做，然后再准备一些安慰自己的话，说你是最美的。 我知道的。 你是最棒的。 谁让我猜到你第一句话说这个？ 就是你知道我第一句话说你是最美的，是吧？ 你第一句话是你是最美的，然后你把那第二句匀给我，我让我说我是最棒的。 对对，我是最聪明的，是不是这种感觉？ 哎，对， 就是要需要的，在空闲时间啊，好好的想一想那些真正能让你产生共鸣的、真正认可的宽慰之语，而不仅仅是空泛的你是最棒的。 他是最胖的， 你是最棒的，你是最胖的，你是最美的，这种就是在心理学家看来太空泛了啊。他可能需要你想一些很切实的句子，渐渐的习惯那些安慰自己的话。 嗯， 你说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要更实际一些啊？比如说孔文，你看，如果我这么安慰你，如果碰到很不开心的事情，我这么安慰你会不会开心一些？就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不开心，然后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长得又很帅气，然后做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又做得很出色，在一个既有平台影响力，然后又有自己生活的平台上面工作， 又 有一份很好的感情，然后我觉得你偶尔遇到一些小挫折，是你人生当中根本掀不起的一个小浪花，你那么的好，这个世界也将来会以很好的方式来回报你，类似这种话，如果你听到了，你会觉得开心吗？ 我会开心，我会开心，然后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更戏谑、更调侃的方式 啊？ 会更好一些。咱比如说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那比如说这个，咱就比如说啊，某某大咖、某某大佬啊，人家原来还是什么什么摆地摊的，人家还是这么做业务员的 啊，你看人家现在都这么优秀，你比他们起点高多了，你比他们出色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啊，这点问题都不算什么 啊， 就是可能又有戏谑又有夸赞，然后这种是不是更？因为我觉得就这个时候人可能更需要一些直接的去打动的幽默。 对，有可能 啊，就是 不需要那种苦口婆心似的说道理，就是需要对方以一个更加阳光的态度进入到你这个灰暗的世界里面来，是吗？ 对，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这个真的有朋友在身边是这样的话，我可能拿着这个我抱着一派的来过来快这欢乐喜剧人这个这他们这小品这段子特别有意思 啊， 快什么什么开心麻花出新作品来快看沈腾那个我小月月一起来分享一个，就是人当把注意力转移了之后，转移到这个上面，真的是有一些笑点，一些包袱能够打动，就像一拳把你的痛苦打走， 对， 简单直接粗暴，有的时候粗暴一点也是可以的， 是的， 撸胳膊挽袖子， 好喜欢撸胳膊，就是类似壁咚这种也是粗暴的方式，对不对？但就是会有那种强烈的心理的冲击力， 对，或者说就是。珊珊提到这儿，我可能又想到，那比如说这个有男性朋友 啊， 对吧？咱安慰他，给他讲道理，说不错，哥们儿，你挺棒的，你挺优秀的，对吧？你对人家也挺好，确实是他看不到。那哥们儿，不行，我就受不了，我就不过不了，然后这个时候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可能比如说啪给他一巴掌， 嗯， 是不是男人？ 嗯， 是不是好使？ 哎对啊，这种可能好使， 是不是好使？ 可能好使 啊，可能就真的也是就是借助一种外力，你对他的帮助，把他自己内心的那种真的内心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心的坚强， 对， 可能就把那个给他激发出来了。 这种方法是不是要慎用啊？ 啊，这种方法要慎用吗？ 就是，毕竟是打人家巴掌啊，嗯，就如果是我，可能不太敢哎。 哎，但是你比如说啊，我们小时候看这动画片 啊， 我们看圣斗士， 嗯， 是吧？你圣斗士什么星矢啊、子龙啊，哎，就一般全都是被对手打的都不行了，哎呦，这丢盔卸甲，然后就， 啊， 这个躺着血， 啊， 然后到最后奄奄一息的时候，小宇宙爆发，激发小宇宙， 啊， 然后最后咣一拳，什么天马流星拳把人给打死了。 对啊。嗯， 这挺有意思的吧？ 就是你就是像那种，就是奄奄一息之后那种爆发的感觉。 哎，对对对， 嗯，好吧，嗯，来吧，就是希望大家也的确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自我调节啊。就还是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 哎， 那就是，其实用自己的那个肢体动作也是可以安抚自己的。研究表明呢，善意的肢体动作能够立刻对身体和大脑造成影响，抚慰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缓和压力激素的这个分泌。比如说你在独自伤心痛苦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放在心脏的位置，或者是用双臂搂住自己。嗯，口文示范的很到位。如果是你不愿意向别人倾诉的话，可以抱抱枕边的小熊来安慰自己。 哎，我们桌子上也有。 嗯，对， 啊， 哎，跟你讲特别逗。他说有一个研究表明，被排斥的人如果能在事后接触毛茸的泰迪熊，他们的不适感和失落感会得到不小的缓解。 嗯，对，所以说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为什么这么喜欢养宠物。 哎，对，哎，应该也是有这种安慰的作用， 嗯， 是不是啊？ 对， 好吧，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话题， 嗯， 其实我跟孔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因为我们节目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的这样一个节目。 哎，对，然后呢最后跟大家话题分享到这儿之后呢，跟大家就是分享一句啊有点 鸡汤是不是， 有点鸡汤的话，就是最后呢，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不仅能够共同感受他人的苦， 嗯， 也是能够接纳自己的苦。 是的， 哎， 不管怎么样，希望给大家有这个用温柔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啊。 哎， 那明天微微一笑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 嗯，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珊珊， 我是孔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再见了，喵小姐。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眼，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其实早已感到时间的浮躁。可是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别让灵魂徘徊在这黑夜，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所以再见吧，再见吧，喵小姐，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